晴朗，那花儿朵朵绽放，闻花香。我想起年幼时光， 祝你

为何情人离别信不断，今晚再通电，一次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至我心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心乱，他知我跟你似际仍纠缠，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，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，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，重复所得到古老的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还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， 我所在你身边。

讲，我常常怎么讲，是否我语言能力太差，为何到处是我熟悉的文字，到处有我听不懂的话。 自己的手上，但是不知什么地方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。那些年的真正光被我落在成长的路上，越是为着整天去忙，越是找不到 今天又充满了朝气，我们走